冠名播出。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8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丁明，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好的，今天呢是周末，首先呢祝大家周末愉快。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饮用水的话题。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家家净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李文东。文东你好。 你好，各位听众好。 嗯，其实咱们经常会说呢，生活当中啊，这个空气、食物和水，这是最重要的哈，是人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东西了。那么其实说到水呢，咱们在城市里一般都是喝这个自来水啊，它是有这个饮用的这样的功能的啊，但是每家里对于自来水的处理呢是不太一样的，应该说饮用水它的发展呢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哈。据您了解，饮用水的发展它是怎么来延续到至今的？ 嗯，这个饮用水的发展呢，初步就是分了三个阶段。 嗯， 第一个阶段就是从这个卫生考虑。卫生的这个角度是重点的一个考虑因素。 嗯， 因为那个在过去这个比如说以欧洲英国伦敦曾经爆发过一个这个霍乱事件，这就是后来就经过这个医学家和流行病学专家的这个就是研究发现，它的根源就是饮用水被受到了污染。 嗯， 然后呢就是说到了90年代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出现了大量的比如说桶装水，饮水机，甚至那个开水壶什么的，这就是说它这个水的这种便捷性， 这种方便性啊。 对，方便。不再像以前似的就是专门为了喝水还得专门跑到什么去接水再烧水啊，现在就全都解决了。 嗯， 那么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呢，那就是说我们因为也是这个生活品质提高，那么对水的要求呢已经就是不再满足于这个简单的说是解渴。 嗯， 那可能就再要考虑就是说这个安全以及这个健康的问题。 嗯，所以呢从刚才您介绍来看呢，这个饮用水啊也发展了三个阶段啊。第一阶段当然是最基础的，就是喝了以后一定要卫生啊，千万不能够影响的人的身体的健康，这是第一位的。那么第二位呢就是在健卫生的基础上呢又想到了要方便啊， 对对对对， 因为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嘛，要方便。那现在呢既卫生又方便，同时我们要上升到健康的高度，就说这水喝完了以后它不仅健康，同时能还有益于身体，这样是最好的了。 对对对。 嗯，但是呢从现在啊人们在家里喝的这个自来水啊饮用水能够达到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自然就喝啊，也不用去烧它，或者说不用这个用一些什么样的处理手段就能够完全喝这样的地步吗？ 说实话是这样，我记得上次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就说到这 点，我听您说过， 对， 像咱以前我们小时候呢，喝这个自来水，打开龙头就喝， 对， 拿个水瓢舀了就喝， 嗯， 但是现在是因为随着这个，近二十多年这个经济活动的活跃， 嗯， 那么。再加上这个咱们这个环保的这个工作做的之前有疏忽， 嗯， 那么导致这个环境污染，那么势必会影响到这个水源的这种它的这个安全性， 嗯， 那么再发展到现在呢，加上这个自来水生产工艺的这个这个因素呢，所以说现在这个自来水呢，实际上严格的说是不适合直接饮用的。 嗯，实际上这个事儿呢，我得解读一下啊。据有关资料显示，咱们的自来水完全是可以达到啊这个自然喝的状态，这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它从这个自来水厂出来，那完全是清净的，是洁净的，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它在整个的流动过程当中，可能比如说这个在管子里流动啊，或者说你家的这个小区楼啊，它这个清洁的程度等等，可能对于这个水源呢都会有一些影响。当然了，这些影响可能是在口味上啊或等等一些方面啊，但是你说它对人的这个健康是不是有影响，咱们可以果断的说是没有问题的，没有问题，不会说你喝了以后啊影响你的这个健康。但是很多人呢可能觉得口感不是特别好，就希望它呢处理一下，也有这种可能。 您说的对，就是说很多朋友呢，他比较在意这个口感， 嗯， 因为也是这个随着这种生活水平提高，就跟人们对追求任何美好事物一样，那么对喝水呢，也就不是满足于解渴， 对， 他也讲究一个品质， 一种口味啊， 对 等等 口味， 嗯， 但是我们要纠正一种也算是认识的一个误区吧， 嗯， 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自来水，要严格说。您喝短时期内可能您不会有什么任何不良的反应， 嗯， 但是您在如果说深入了解到这些这个它的处理工艺以及这个输送的这个过程以后呢， 嗯， 那您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说现在这个自来水不能说不适合直接直饮。 所以呢，现在很多家里边都会有一些这个自来水的处理设备哈，比如说安了这个净化机呀，其实现在净化的一些设备呢也是五花八门。 对， 嗯，另外在说这个净化的设备之前，咱们先说一个大家呢特别关注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个饮水机，那曾经一度呢，家家好像都弄一些饮水机啊等等的哈， 对对对， 喝那种大桶装式的，您觉得那样的水好吗？ 桶装水这个饮水机的这个弊端呢，其实在很早就已经被人们已经认识到了。 嗯， 举个例子，当你每次换水的时候，您可以看看那个就是它那个接水口， 嗯， 那个位置，如果用手探一下，时间长你会发现那是黏糊糊的。 嗯， 这就是各种杂质甚至包括细菌它堆积以后，它会形成这样的一种感觉。 那也就是说桶装水啊，这种处理过的水，饮水机用长了以后你都要去清洗， 对 啊，何况咱们这种所谓的自来水了。 是是， 所以就是说那种桶装水的话呢，实际上你家里要用也没问题，但是到一定的时候那个饮水机要去清洗。 对对对，不光是这个，还有包括这个一桶水，曾经有一些专业人员建议呢，一桶水打开以后，最好是不要超过三天， 哦， 把这一桶水喝完。 嗯， 如果说的是超过三天以后，它的细菌的这个菌落数呢，可能会达到这个刚开封时的几百倍。 哦， 啊，所以。 所以我觉得您这个提醒特别的必要啊，因为现在家里边的人口都少，比如说一桶水的话呢，甭说喝三天了，可能喝一个 星 期都喝不完。 那么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另外，关于这种桶装水呢，有些人呢，他愿意喝那个一定要开着的，有冷的也要给它烧开的。但是这种千滚水如果经常一会儿烧一遍，一会儿烧一遍，是不是也不大好？ 对，它这个它等于是会把水里一些不好的物质呢。一是不断的，等于是浓缩是， 嗯， 还有一个就是说有水里有些这个化学物质呢，经过加热以后，它会产生合成 一些这个有害物质， 嗯 啊，所以说这个千滚水呢肯定是不提倡喝的， 嗯 啊。 那您说比如咱们要是用炉子烧的那个水啊， 对， 如果比如说烧完了以后我们喝，应该还可以啊，但是如果要是喝过夜，有人说喝过夜的凉白开水好像都不好，有这样的说法吗？ 其实这个说法有点夸张， 嗯， 如果说这个水这个本身的这个原水没有什么问题的话，烧开以后呢也可以杀菌了， 嗯， 对吧？那么你隔个一天喝，一晚上喝，没有什么问题。 对，它不像这个过夜茶似的哈。 对， 有人说这个过夜茶呢是不能够喝的，当然这里边有一些科学道理哈， 对， 在里边。但是一般的像凉白开水啊，今天烧完了以后明后天喝其实是没事儿的， 是没事儿， 啊，也不用太谨小慎微啊。 没错。 好，那今天呢我们特意开通了公众微信平台，大家如果关于饮用水生活饮用水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记住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咱们互相交流啊。有一位豆豆的朋友就问说，这个饮用水它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处理过程吗？ 它指的是呢， 它指的可能是咱们平时那个直饮水，像刚才我也问到您了哈，比如说这个水呢它可能是像咱们北京可能是出自于水库啊，密云水库啊，官厅水库啊， 对对对， 从水库里抽水以后，然后到自来水公司再去处理，然后从自来水公司然后再分送到各个的家里边啊。 对对， 尤其现在有南水北调，像有些地方呢都用上了这个南边引来的水了， 嗯， 啊，据说水质还真是不太一样。 嗯，它是这个南水北调，这个调输送过来这个水呢，总体来讲呢，就是咱们俗称的水比较软一点， 嗯， 因为咱们北京这个现在的这个水源呢相对比较硬， 碱性大， 对， 嗯， 那么就是说的第一是补充了咱们这个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一个城市， 嗯， 第一是补充了这个水源，第二个呢就是说改善了这个原水的这个调节了一下原水的水质， 嗯 嗯， 所以说呢先是应该是从水库里边啊，北京一般是从水库里面抽水， 对对对， 找自来水公司，那么在自来水公司它在水的处理上一般都会用些什么样的手段？ 一般呢现在全国各大这个各个地区的这个水厂啊， 嗯， 它的工艺呢其实原理无外乎第一个是初步的这个沉淀， 嗯， 沉淀蓄凝以及这个物理的过滤，就是比如说利用一些活性炭， 嗯， 去过滤，过滤一些大颗粒的杂质啊，一些这个一些有害物质和过多的一些矿物质啊什么的，然后呢还包括一个消毒的这个环节， 嗯， 特别是这个消毒这个环节，在出厂的时候呢这个水质肯定是能够达到这个完全就是说细菌这一块肯定是能够达到这个饮用标准的。 嗯嗯，所以呢，刚才您说像这个沉淀啊、过滤啊、消毒啊等等。 对。 有人说它里面会用一些氯啊这样的成分。 对。 嗯。 而且氯现在是目前我们这个生产自来水一个主要的一个消毒的一个药剂。 嗯。 因为什么呢？因为是为什么会这样啊？就是说，这个氯的这个成本相对低，然后也比较容易管理和使用，所以说它的使用的这个面积比较广一些， 嗯， 但是呢，这个我想就是说这个会产生一定的问题，这可能我们在后续的这个资料中会给大家讲解。 对，实际上可能大家也感觉到啊，你看一个偌大的北京，在不同的区域啊，你喝水啊，对水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对 啊，东南西北都是不一样的。 没错 啊，甚至有些地方呢，可能还欠这个发达啊。 对。 然后你喝它那个水啊，确实有一点点怪味儿。当然说，嗯，这个水能不能饮啊，这是没问题的。刚才咱们说了啊，只要是从自来水的这个厂出来。这个水经过这个沉淀也好，过滤也好，消毒也好，这个人饮用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确实是有的时候呢，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甚至有一些怪味儿啊。啊，您说这是可能就是整个的输送过程当中造成的？ 是这样。这个，因为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水呢，就说喝着没问题。 嗯嗯。 其实严格的说，我们应该说是在短时期内， 嗯， 没有问题。 嗯。 因为我们目前这个水能够解决的可能主要的这个目标呢， 还是这个细菌啊、病毒这些、菌落这方面。 嗯， 那么像有一些有害物质，它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嗯， 比如说重金属。 嗯， 那么现有工艺它肯定处理不了。 嗯， 处理不了。另外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传输的这个叫管网啊。 管网。 这个管网呢，因为大家都应该清楚，就是。这种管网不可能随时随地去更换， 嗯， 那么势必它有一个老化的过程， 嗯， 而且这个又由于咱们这个水质的问题呢，它这个内管网的内壁啊，锈蚀比较严重， 嗯，其实这点啊，咱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感受， 啊、 比如说在家里边呢，你这个烧水的，叫什么烧水的 电水壶 啊。或者现在可能有些人用其他的一种方式烧水啊，不管怎么样，那个器皿上可能都会留下挺重的水碱。 是， 嗯，所以这可能就是水当中的物质啊，通过烧以后，它这个反映出来的。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做三个小实验， 嗯， 观察一下，比如说当你这个小区或者你这个楼停过一次水， 嗯。 等着再来水了以后，一开水龙头， 对， 那是什么样的水？ 我有过这样的感受。 对， 一开的话呢，里边都是黄色的，甚至有一些小沙子。 对，啊、 当然了，你得让它这个留一会儿， 放一会儿，对， 它就没有了。 是 啊，因此还是可能在流动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些干扰啊，这是事实。那么，所以很多人哈，也不是说讲究的人啊，就人们呢可能生活更加细致哈，希望各个方面能够做得更好，因此呢家里都会用一些处理饮用水的一些设备。那么现在呢，对于这个设备来讲，大概都有些什么样的内容？ 大概现在在这个市面上流行的各种净水机， 嗯， 它从原理上说，大概是三种。一种叫超滤，一种呢叫反渗透， 嗯， 英文呢 RO， 那么还有一种是最新的这个科技手段叫钠滤， 嗯，那么钠滤， 嗯，纳米的钠，过滤的滤， 哦， 钠滤，这三种的这个过滤的这种模式原理，它们是不一样的， 嗯， 很不一样。比如说超滤呢，它过滤的这个直径呢是在0.01微米，0.01微米呢，就是说一般没有什么概念啊，就简单的说，它能过滤一些大一些的一些颗粒，但是它没有办法过滤像重金属啊这些，这些污染物质，也不能去除水垢，所以说这个超滤呢，就是适合于这个水质条件比较好一点的，说白了水软一些的地方，这种地方呢。可以考虑用这个， 嗯， 然后这个就是咱们俗称的这个 RO 啊，就是反渗透，这是现在可能很多净水设备都用这种原理，它的过滤精度非常高，是0.0001微米，经过它的过滤以后，这个水里什么都没了， 哦，就完全都出去了。 它的这个叫我们叫说脱盐性啊，非常的高。 嗯， 这个我们说这个盐呢，不是说咱们吃的这个食盐，就是矿物质啊，它什么都给你，这个脱盐率呢能到99.99%。 那快成了蒸馏水了。 其实蒸馏水它其实就是一种纯净水。 纯净水。嗯、 对，它是反渗透过滤出来的水就叫纯净水。 纯净水了、嗯、 啊。然后呢，这个水里就是因为不含任何矿物质。 嗯。 那么你短时期喝呢，解个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因为近些年来，有很多的这种研究反映出，长期饮用这个纯净水，对人体的健康是非常不好的。 对，实际上是不利的。 而且我们在这个有一些那个东南沿海地区，比如说上海，就把这个就严禁，把这种设备。给装入到那个像那个幼儿园啊、小学这种场所，因为它主要是担心影响那个少年儿童， 嗯， 婴幼儿的这种身体的发育啊，各方面， 嗯， 这时候明令禁止， 因为它是缺少一些物质了， 对， 嗯，所以咱们在市面上，比如买水的话，一般都是买矿泉水， 对 啊，现在很少人说我买纯净水了， 对对对， 嗯， 纯净水是干什么用呢？就一般来讲，就因为它的这个。它太干净了嘛， 嗯， 你比如说家里那用那电熨斗， 啊，对对对， 您可以用这个纯净水，保证不会流什么白，就喷出那种白色的那种水碱类的这种东西。 嗯， 但是要喝呢，我就讲，就是要讲讲这个钠氯。钠氯水呢，它就是非常的符合我们人体对这个水的这种最原始的这种需求。 嗯， 什么呢？第一，它可以把水里头的这些有毒有害的物质都给过滤掉。 嗯。 但是同时它会适度保留矿物质，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人类也好，或者说生命啊，本身它就诞生于这个含有一定矿物质的水里头。 嗯， 人类这个进化的这几百年，就是说生命进化的这几百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喝的水都是这种就是含有矿物质的水。 嗯， 绝对不会有纯净水的。 嗯，这是大自然赐予的。 对， 嗯， 而且还有就是说的，曾经就是有过实验，就是长期喝这个纯净水的儿童，他的这个发育啊，会明显到就是他比如说分组对比，身高会比饮用非纯净水的这个少年儿童 要低， 要矮， 嗯， 而且呢。长期喝这个纯净水还会出现很多不适，身体的这种不适， 嗯， 所以对于一些特殊人群，比如说老人、婴幼儿、孕妇，最好还是不要喝这种，不要长期喝这个 纯净水。嗯，那说到了超氯的这个哈， 嗯， 另外又提到了反渗透的，当然这些都是对于水处理的一些不同的技术了。 对对， 那么现在发展到就是钠氯啊，就纳米的钠， 对 啊，这个滤过的滤，就是钠氯啊这种技术。那现在市面上这种所谓的钠氯的技术还没有成为一个主流吧？ 现在是这样， 嗯， 钠氯的技术呢，目前来讲。钠氯净水机已经很多了， 哦， 而且这个技术呢是非常的，就是说，非常有效。 嗯， 就是我们这个宇航啊，中国这个天宫 宇航， 天宫一号 上面 就月宫一号， 嗯嗯， 这宇航员用水，它这个叫膜集成技术， 嗯， 使用的就是这种钠氯技术，而且包括像这个 APEC 会议期间的这个。直饮水的供应设备，也是用的这个钠氯， 嗯， 钠氯技术。 这个钠氯技术呢，就是既可以把一些水当中的什么重金属啊、有害物质啊给它滤掉，同时一些有益于身体健康的物质又留下了。 对对对， 啊，所以这是它一个特别 最大的优势， 优势了啊，特别优势。那这种钠氯技术含这种钠氯技术的一些就是处理水的设备哈，现在市面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它是饮水机吗？ 它这个钠氯技术呢，是应用分两种， 嗯， 有这个饮水机， 嗯， 包括咱们这个家庭的，比如说厨下机，或者还有一些是那个商务的，比如说公共场所，就是人员密集型的，比如说办公室啊， 嗯， 就像咱们这个办公室，比如说人员密集去解决这个饮水问题， 嗯， 啊，都可以用这个，然后还有一部分应用是用于这个。水处理， 嗯， 那种大型的水处理， 嗯， 而且这个钠氯技术就在这个今年的这个1月18号，刚刚获得了这个国家的，国家科技进步奖， 嗯， 二等奖， 嗯， 啊，这是国家就是说的非常认可的，已经就是列入了叫第一批国家鼓励发展的重大环保技术装备这个一个。目录， 嗯，挺好，还是国家给予肯定了哈。 对对对。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呢，总结一下，如果您在家里边想处理一下您的饮用水的话呢，当然原来呢是超氯，后来又反渗透等等，那现在呢，大多使用的是钠氯啊，纳米的钠啊，过滤的氯，钠氯啊这种技术。那如果您在制备这种水处理的这样的设施的时候，您首先要问，这是采取什么方式来过滤我的水啊？ 什么样的原理？ 什么样的原理啊？ 对 对, 对。 哎，如果它是钠氯的话，其实呢，您心里就有底了啊。 对 对, 对。 另外，咱们最后再说一点啊，这个钠氯刚才您提到了，当然这个大型的处理设备咱就不说了啊。 对。 咱们在家里边如果用的话，一个就是说买这种钠氯技术的饮水机，这是一个。 对。 另外有些人呢。 说我不用饮水机了，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来安这个钠滤技术的这个处理水的设备呢？ 目前来讲呢，这个其实这个现在这个钠滤净水设备啊，它有这么有在家用的啊，咱就说这个家用或者说民用这一块呢，它有两种形式。有一种呢，它是需要这个就跟其他净水机一样，需要管道安装啊，甚至在你装修设计的时候给你设计进去。除了饮用，包括洗浴这种，叫软水啊什么这都可以用。 就你在装修的时候，在管道上就要安这个是吗？ 对，就管道就事先都设计好。然后各个环节，比如说你喝的食用水，还有食用水，还有包括这个包括洗漱用水，洗浴用水，这都 分门别类。 对，因为这个水，它会就是如果说用直接用这个自来水呢，它比如说洗浴来讲，它可能都会对您的皮肤产生刺激。而且它会经过皮肤呢，会吸收一些水里的比如说残余的这个氯这些有害物质。然后这个钠氯的这个净水机呢，它还有一种就是说可以免于安装，非常方便，就一个跟一个咱们这个用的这个电脑主机那么大小，往桌子上一放， 跟一个小箱子似的， 就跟一个主机的大小吧，差不多，然后随便往一个合适的地方一摆就可以了。您要说的那个比如说需要喝水的时候，把它后头有一个水箱，给它灌满那个自来水，就作为原水，然后 它过滤下来， 对，它就可以处理了。 现在市面上有一种特别流行的，咱们甭说什么牌子了，他还说是德国的，就是一个大杯子似的啊，对对对，净水壶，然后呢把它的这个自来水倒进去以后，它自己过滤完了就留下来，然后呢你拿底下这个水呢烧一下也好，或者是做饭用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个水如果不烧能喝吗？过滤完那个水， 反正我们不建议那种直接喝，但 是 它肯定是比这个自来水要干净的多。因为这个我们也做过这个实验，就它那个过滤完的那个水呢，在烧水以后，这个水碱也明显的减少。 没错，我现在家里用的就是这个，但是我不知道它 这种呢很简洁。 对，它不知道是里边是不是用的钠滤的技术啊？不知道， 这个肯定不是。 净水壶，搁进去以后，然后水过滤下来以后，我拿这个水 通过一个滤芯儿， 通过一个滤芯儿。当这个滤芯儿的话呢，好像还要几年啊，或者怎么样换一下？ 几年应该是一个月换一次， 一个月就要换一次啊？ 对， 又要回去要换了。 对，那肯定的，它那个上头应该有一个指示的一个小液晶显示条，一条是一个星期，它这个呢，它缺点就是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很方便携带，搬运，对吧？体积也不大，大约是1升到1.5升的水量， 对， 但是呢，就是说它就是属于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个超滤的这个范畴，它的过滤的这个精度呢有限，但是 那是属于超滤的， 对， 这样的一个技术是吗？还达不到钠滤， 达不到。钠滤是介于超滤和这个反渗透之间的，它既能就是说把这些这种有害的物质啊给它去掉，病毒啊细菌，这个您知道这个水里可能会存在什么铁锈，泥沙，细菌，还有什么胶体，还有残余的氯，甚至有重金属，还有包括也可能有这个农残，可能我这个说把这些东西都说这么一大堆，可能很多人觉得怎么可能呢？但是呢，这个实际就是说，从这个环境污染这个角度呢，这种情况 会有 啊，完全可能。 当然这些水肯定不会说喝不死人啊，没问题。但是如果你要寻求一种高品质的话呢，在平时家里边喝水呢，还是要注意点哈，进行一些水的处理哈。人们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实际上一个是喝，另外一个是用。你看这水好的话，那这个精神状态、皮肤什么都不一样啊。好了，那咱们先聊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展。